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岁 月的健康游戏防沉迷措施。12岁以下的未成年每天限玩1个小时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从即日开始，今年九六九联合乐车帮特推出九六九养车庆活动。7月15日之前，车友们可以通过乐车帮 APP 预定汽车维修保养，不仅不用到店等候，更可以享受70大品牌3000余家 4S 店保养工时加配件68折起的优惠。这个夏天，九六九爱车季，让您和爱车爽快一下。关注经典九六九即可参与活动。 2017年上半年，许多的经典音乐在各大的节目当中被翻唱之后呢，这热度飙升的甚至比新歌还要快。比如说接下来想要推荐给你的歌曲，来自杨千嬅，可惜我是水瓶座。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从前在

却让边上给了自己两拳。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。 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，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告别了。比如六月，依稀记得我大学毕业的那个六月，离开了依依不舍的温暖的宿舍，离开了传递正能量的教室，也离开了最最朴素的食堂。而现在最想念的也是食堂里六块一份的麻辣烫。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但是还好结束与开始之间往往距离不算太远。2017年下半年正式开始了，你在下半年又有什么样的愿望吗？今年969，我是周周。或许在六月离开我们以后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好、更勇敢。生活里不要忘记奔跑，因为新的一天，我也会和你并肩前行。 交错了时空，突然一阵沉默，千头万绪涌动，很想握握你的手，坚持有一点松动，你在手指上玩弄，人生意外太多，幸福说走就走，谢谢你能这样爱我。是什么力量在你的心中，可以做到从容的守候，当心出现寂寞，诱惑不能摆脱，都放弃过，到最后关头 长长久久。戒指有一点松动，你在手指上玩弄，人生意外太多，幸福说走就走，谢谢你能这样爱我。是什么力量在你的心中，到最后关头我终于才懂，爱不需要多与众不同，有人分享感动，有人被洗礼共，有人全心包容，才让爱长长久久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